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31集，已死之人。 世宗柴荣。 王胖子可算是把话说完整了。白玉堂不说话了，盯着王胖子看，似乎在犹豫，是一拳打醒他，还是请公孙先生来给他看看，这人大白天说梦话，不知道做出来的天仙酿有毒没毒，别吃坏了那只馋猫。王胖子见白玉堂神色，就知道他不信，有些无奈。 我说的是真的，柴荣的画像我可不是没见过，他长得可像了。他全程都不说话，身边的几个武林高手，其中一个昆仑鼻祖黄石海啊。 黄石海都死了100年了，如果活着年纪比我师父还大。 可他自己说是黄石海啊，那样子也的确像是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，而且他拿着破魂刀，那不是黄石海是谁啊？ 他们要你给哪个死人做酒席？ 这个他们没说，只是让我准备材料，做冥席要准备不少材料的。 那你要我怎么帮你？ 带我远走高飞。 还是直接宰了你比较实在。 王胖子显然是说笑，收敛了些，认真开口。 能帮我找个驱鬼的来看看吗？或者帮我问问你师父，我知道天尊在开封呢。 驱鬼的要找找看，师父那边我可以帮你问，不过他应该不认识黄石海。 无妨，他老人家见多识广，说不定有招救我呀。 你若觉得不安全，就去开封府避一避吧。 王胖子接着道谢，额外送了白玉堂一坛子上好的桂花酒。白玉堂拿着从窗户走了，满腹狐疑，这真是奇了怪。刚出天仙居，白玉堂也惊讶外边的热闹，他直接上了房顶，却看到了远处屋顶上站着展昭。白玉堂提着食盒过去，就看到展昭此时站在房顶，正和一个人对峙。那人看背影又矮又胖，一颗灰色的和尚头，穿着件喇嘛袍，脚上却是道士的绑腿和洒鞋，脖子上老大一串佛珠，背后一把拂尘，不伦不类的。白玉堂莫名觉得这背影有些眼熟，而此时展昭的表情则是可以用惊骇和不解来形容。话说展昭刚才上了屋顶，正往天仙居赶，就听到有人说话。 哟，几年没见，还是活蹦乱跳的呀。 谁呀？内力如此之高，声音还有些耳熟。 这时就有一个矮胖身影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屋顶上，展昭看了一眼，当场愣住。这道士、和尚、喇嘛三种装扮集于一身的是谁？这是江湖武林中一个一等一的高手，法号无解，人称梅普和尚。展昭为什么要惊讶？因为梅普和尚5年前死了，整个江湖都知道。展昭年少就认识无解，两人交情还不错，无解死后展昭有去给他扫墓，如今一个死了5年的人出现在眼前，展昭真心有些接受不了。最怪异的是，吴姐样子一点都没变，只是面色灰白，双目无神，整个人透着一股子阴森森的妖气。 哎呦，媒婆，这就是你那位展昭小朋友？ 这时又一个人落了下来，站在媒婆身后更高处的屋顶上，蹲着笑看展昭。展昭更回不过神来了，来人他也认识。这人叫燕飞，外号花蝴蝶，是个采花贼，而且此人不止好女色，更好男色。 展昭身为官差，自然知道这个臭名昭主丧尽天良的恶徒，但是展昭更知道燕飞早就死了，和他那个一样坏的弟弟燕峰一起死的，而且还是死在白玉堂手上的。大概是三年前，白玉堂路过一个镇店，这么巧，所住酒楼对面是一座姑娘家的香阁。当夜燕飞出来作恶，白玉堂听到动静救了那姑娘，看燕飞不顺眼，直接一刀将她砍了。后来燕飞的弟弟燕峰想偷袭白玉堂为他兄长报仇，白玉堂一刀把他劈成了两半，这事情所有江湖人都知道。燕飞燕峰轻功好，武艺高，人又狡猾，当年多少官差和侠客追杀他俩都纷纷失手，更有丧命的。白玉堂这算是为民除害的大善举，展昭记得之前包拯还跟他说过，白玉堂其实可以得到很丰厚的一笔赏金，奖励他杀了这两个败类。可此时那人渣燕飞又活过来了，还就出现在展昭眼前，这让展昭如何不困惑。 挺好看的嘛，比白玉堂顺眼，尤其是眼睛真漂亮。 你死一回不够，这是想多死一回。 燕飞话没说完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他微微一愣，刚回头飞来一脚就踹中了他面门。燕飞叫了一声，飞到了半空中。燕飞捂着鼻子看清楚踹自己的人，双眼一瞪， 白玉堂。 展昭也看到了，就见白玉堂提着个食盒落到了自己身边，顺手将食盒塞到了自己怀里。展昭刚想开口，白玉堂的刀已经出鞘了，他跃上半空就是一刀，杀气四溢，显然目的就是宰燕飞第二次。燕飞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肚皮挨了一刀，整个腹部都切开了。白玉堂这一刀本应该将燕飞一劈为二才对，可燕飞的身体不知道怎么搞得很轻，因此落下来的比白玉堂估计的稍微慢了点，没被砍断，但这口子也够可以的了，必死无疑。只是燕飞落到屋顶，没有吐血而亡，也没有满地打滚，而是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指白玉堂。 姓白的，你他娘的又不用叫我就砍呐。 白玉堂落到展昭身边，两人交换了个眼神，都皱眉。白玉堂这一刀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谁挨刀谁死。但是燕飞竟然没死，而且一滴血都没流出来，只是肚皮上开了个大口子。他一手抓着伤口，像是抓着条破掉的衣服，颇为得意地看着白玉堂。 想杀我？没那么容易。 你确定？砍碎了你，看你能不能把自己拼一块。 白玉堂微一挑眉，杀气就上来了。燕飞显然忌惮白玉堂，知道这锦毛鼠别看长得挺俊，性格可一点不可爱，他赶紧躲到吴姐背后。正这时，远处传来了一阵怪异的笛声，有些像是羌笛，声音发闷。燕飞和吴杰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一闪没影了。白玉堂看着混入人群消失的两人，皱了皱眉，跑得还挺快。 猫儿，怎么回事啊？ 白玉堂收刀问展昭，却没听到展昭回话，心说这猫是过度震惊了吗？回头一看，就见此时展昭一手抱着食盒，一手掀开盖子看里头的菜，随后盖上盖子，心满意足，搂住蹭。 天仙酿啊，我想吃很久了。 白玉堂扶额，展昭这神经真是比面条还要粗一倍，感情在美食面前什么起死回生、借尸还魂，他都不往心里去。开封府院子里，小四子坐在圆圆的石头座上，睁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几个人。在他正对面的三张石凳子上，坐着三个特别特别好看的女人， 左手面第一个穿一身红衣服，中间那个一身蓝衣服，右手边一个一身紫衣服。这三个都不是陈心月牙那样的小姑娘，而是皇上他媳妇那样的姨姨。三个都超级漂亮，而且穿的那什么可以看到肉肉，还有胸好大。穿红衣服那个阿姨小四子认识，展昭叫她红姨。那按照颜色推，中间那个是蓝姨，右边那个是紫姨。小四子还真是没推错，这三个美人看起来就三十挂零，和事实上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。左边那位是红九娘，当中是蓝狐狸，右边那位紫衣服的是叶子蝉。这三位都是魔宫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也是结拜姐妹，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狠角色。殷侯正喝茶呢，看到三人突然赶来，就一脸嫌弃。 你们来干嘛？ 蓝狐狸笑嘻嘻回话。 我们听说有人带兵围城，所以来凑个热闹嘛。 这时外头天尊也端着个茶杯进来，反正整个开封府就他和殷侯最闲。 天尊好。 好 好好好好。 三人起身叫得特甜，还同时给天尊来了个万福。天尊被茶水呛得直咳嗽，干笑点头。 哎呀，还是那么害羞。 天尊识相地端着杯子凑到一旁，用阴喉挡住自己。天魔宫的女人不少，每个都以调戏他为乐，一点都不敬老的。阴喉也摇头，这几个丫头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红九娘见左右无事，摸不到展昭，看不到白玉堂，又斗不到天尊，于是就斗小四子，捏了捏他腮帮子。 小四子，喵一声来听听。 喵。 三位美人立刻心花怒放，接着斗小四子。 再喵一声。 喵。 哎呀，好像昭昭小时候啊。 叶子蝉捧着脸蹭一旁蓝狐狸，蓝狐狸接着逗小四子。 来，再喵两声。 三个一把年纪的怪阿姨就这么逗小四子。这时去给小四子拿点心的萧良正好走进来，赶紧跑过来护住小四子。 不许欺负景儿。 呀，这个也可爱，英雄救美呀。 三个阿姨愣了愣，随即一起掐萧梁，萧梁惊得窜上桌子。小四子伸手将萧梁拽到身后，对三个阿姨一摆手：“ 不好欺负小梁子。”“ 哎呀呵呵，好可爱哦！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